刘部听说过清真，因为罗老板的缘故，很多113号壁垒里的人都在私下里偷偷讨论这位奇怪的兄弟。但关于庆枕的名声其实并不好，因为庆氏财团近些年杀人的勾当都是庆枕在做。在许多人的传说里，庆枕是一个杀人都要剥皮的魔鬼。庆氏财团将成员子弟无形中分为了好几种，一种是稳重的，他们负责整个财团机器的运行，他们干着光鲜的工作，既是财团的里子，也是财团的面子。一种是闲人，例如罗兰这样的，找个壁垒养着就好，不图他们有什么出息，混吃等死就行。一种是影子，例如庆枕，脏活全是他干，往后继承财团没他什么事儿，但平日里钱却拿得最多。按说罗兰这种私生子是没资格掌管一座壁垒的，但庆枕帮他做到了。或者说罗兰的竞争对手都忌惮或者依仗庆枕，所以不敢和罗兰去争。庆氏财团将一个私生子放到了壁垒掌控者的位置，还实属头一次，这也足以看出庆枕在庆氏财团的地位。庆枕看着刘部和洛新宇说道， 说说那三个人，我是指徐先楚、杨小姐、任小素。哎，任小素和杨小锦有什么关系吗？这名字听起来倒还挺般配的。 刘部摇摇头， 没有关系，任小素就是个壁垒外面的流民，被我们强行拉进来当了向导。哎，他力气非常大，我怀疑啊，他也是超凡者。 庆枕摇摇头， 只是力气大一些吗？ 这还不够吗？哎，他能将成年男人单手提起来啊，还有那个许贤楚，虽然他的体力和力量什么的都很一般，但是他的超凡能力是从身上走出一个影子，那影子竟然连子弹都能挡住啊。 听到这里，庆枕来了兴趣，他对旁边的人吩咐道， 记录，许贤楚，未完全成长的超凡者，危险系数 C 级，任小素，疑似力量型超凡者，危险系数 F 级。 庆枕身边不仅有作战人员，还有许多穿着防化服的科研工作者，其中一名就是专门负责记录庆枕的一些决定。这时候刘部忽然意识到，庆枕其实对许贤楚的兴趣更大一点，他们好像并没有把任小素放在眼里。 任小素他这个也算超凡者吗？那您赶紧把他抓起来吧。 刘部说道，此时他身边的洛新宇始终一言不发。庆枕笑了笑， 哼，抓肯定是要抓的，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就在这座城市里，不过力量型并没有什么稀罕的。 这一刻不管是刘部还是洛新宇都意识到，庆氏财团对于超凡者的了解程度绝对不是皮毛而已。庆氏财团似乎对于超凡者已经非常了解了，不过想想也是，这世界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那么这些秘密被财团提前得知也很正常。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也拥有更多的情报力量。不过好像庆氏财团现在也无法对超凡者的力量层次给出定义，只能用危险级别来涵盖他们对于超凡者的判断。这个危险级别大概就是能够威胁财团自身的等级吧。所以例如许贤楚这种能够具现出自己影子战斗的被定义为了危险等级 C 级，因为这影子可以无视子弹。而任小素这个只是力气大一点的就被无视了，力气再大你还能大得过热武器吗？拳脚最终还是怕枪炮，在财团眼里，如果一个人的力量无法超越热武器的力量，那么这个超凡者的破坏力也很有限。因为热武器这种东西绝大多数还是掌握在财团手中的。这时候庆枕已经确认过任小素是集镇外面的流民，许贤楚是私人部队的军官，而杨小锦则来路不明。当然即便是罗兰亲口告诉他的消息，他也未必真的信了，他向来喜欢自己去求证心中的疑惑。其实刘部不清楚，相比较任小素和许贤楚而言， 庆枕明显对杨小锦更感兴趣一点。按照刘部的说法，杨小锦分明很了解火种公司和其他财团，所以杨小锦的身份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许贤楚和任小素。此时庆枕站在城市的废墟之中，身边是破败的文明以及彪悍的财团作战人员，身上却是一尘不染的白西装。他饶有兴致地问道， 杨小锦曾展现过某方面的特殊能力吗？ 杨小锦并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啊。 刘布仔细回想了半天，好像杨小锦这个姑娘除了果断与狠绝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展现出来。如果是任小素在这里，肯定就不服了，那高级跳皮筋和高级唱儿歌就很厉害嘛，这能力难道还不够特殊吗？当然任小素并不在这里，这时候他已经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金店。庆枕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便认真地看着刘布说道， 再想想。 不知道为何，刘布忽然感觉有重如山岳般的压力沉在了自己的身上，他咬牙道， 杨小姐真的没有什么能力，我反而觉得您一定要提防任小素。 庆枕看向洛心雨， 哦，这个任小素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能让刘布如此惦记？难道他还有什么力量以外的特殊能力？ 陆心雨愣了一下，任小素的特殊能力，他想了想试探道， 比较气人。 这个陆心雨真不是乱说的，而是深有感触啊。只是庆枕听到这个回答便笑了，他对身边的人说道， 许满，你去带队把这三个人找出来，午夜十二点之前必须回来。 收到。 那个叫做许蛮的军人竟是直接带走了六个作战班组，用180人去对付这三个人，这恐怕已经是庆氏财团里很高规格的待遇了。许蛮身为庆枕的心腹，他很清楚敬山之秘不容有失，今天在场的外人一个都不能走脱。庆枕站在原地哼起歌来，似乎心情比较轻松，可刘布和洛心雨却没有这样的心情。洛心雨忍不住看着庆枕试探道， 静山里的变化也跟这个实验室有关吗？ 庆枕笑道， 哼，不不不，静山的变化也在我们意料之外，我们通常称这种地方为险胜之地，因为某个人的变化，于是整个山脉都产生了变化，只不过我们发现静山变化的时间太晚了，所以无法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 庆枕顿了一下， 我知道跟你们没关系，如果跟你有关系，那现在该紧张的人是我。 那您打算怎么处置我们？ 然而这次庆枕像是没听到似的，他只是在等待许蛮将任小素和许贤楚、杨小锦一并带过来。就在此时，树林方向的作战部队终于回来，他们似乎还抬着什么东西。庆枕对刘布和洛心雨笑道， 等会儿可不要太惊讶。 刘布和洛心雨惊讶地看向那边，他们被带回来的时候，庆氏财团作战部队好像还在处理那个实验体，那么现在的动静是作战部队把实验体带回来了吗？说实话，他们两个人心中也有好奇，那个实验体到底是什么。可是下一刻他们都愣住了，只见一个多层加固的钢铁囚笼被抬了过来，里面赫然躺着一个灰色的人。那灰色并不是人的原本肤色，而是灰尘泥土混杂的粘在皮肤上呈现的颜色。刘布惊疑不定地打量着囚笼里那个人，对方身上中了好几枪，但枪口却没有大量的血液流出， 似乎在子弹迸射进入身体的一瞬间，他们就控制着皮肤与肌肉闭合了自己的伤口。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因为大家都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身体，而这灰色人影的胳膊和腿上都锁着铁链。但铁链原本是用来将这人囚禁在某处的，却被他给挣脱断了。所以刘布他们那天晚上听到的铁链声就来自这个人吗？这一刻刘布想起徐夏残破的尸体以及尸体上的人类牙印，他当即便呕吐了出来。之前许仙楚他们说撕咬徐夏尸体的是人类时他还不信，现在却不由他不信了。那巨大的恐惧与恶心感像是一只大手握住了刘布的胃，将他肚子里的一切都给捏了出来。他肚子里也没什么食物，于是吐出来的只有淡绿色的胃液与胆汁混合物。庆枕饶有兴趣地看向刘布， 看来你们对他也有一些了解，见过他撕咬过的尸体了吗？ 洛心雨这时候的反应倒是比刘布强一些，他像是强自镇定下来似的问道， 这到底是什么？ 既然被称作实验体，那当然是用来做实验的东西了。你们也别误会，这玩意儿跟我们庆氏可没什么关系，他们是灾变前的产物，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他们的存在。 洛心雨似乎有些震惊。 灾变前？灾变前距离现在已经过去多久了？他们能活这么久吗？等等，你说他们？ 这时候洛心雨忽然意识到，这鬼东西可能不止一个。庆枕仔细打量着囚笼里的那个人，他说道， 他们好像是最近才挣脱了实验室的禁锢，就连我也很好奇他们是如何活到现在的，这可是活标本啊。 刘布打了个寒战，这庆枕竟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做成了标本，即便那个人已经不人不鬼了。忽然间洛心雨意识到庆氏财团在这镜山里面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来了，他们甚至调动了大量的工程作业器械，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只是为了寻找那个曾经囚禁着这些鬼东西的实验室。当他们意识到这实验体不止一头的时候，也意识到为何作战部队在遭遇实验体的第一时间会立刻呼叫支援了，这是担心他还有同类在附近。 刚才遇到了多少实验体？抓他时伤亡多少？ 只遇到这一个，动用了五个作战班组，三死十三伤。 庆枕摇摇头， 抓一头实验体就足够了，之后再遇到可以生死不论，直接消灭，不要再徒增伤亡。 明白。 有财团作战部队的军官回答道。囚笼里的实验体明显没有死，因为洛心雨他们还能看到他呼吸时胸口的起伏，只不过他有点疑惑， 灾变距离现在怎么也有几百年了吧，为什么他们还能活着？ 这是最难以理解的事情，一个正常人类的寿命只有几十年而已，多一点不过百年，而这实验体如果是灾变前的产物，那他们怎么在地下实验室活到了现在？这不合常理啊。就算寿命可以延长，可这些实验体在地下实验室里吃什么？庆枕站在囚笼前面笑道， 我不正是为了这个秘密才想要抓住他们吗？例如人类这样的多细胞生物都是以细胞分裂作为成长繁殖的基础，按道理说细胞分裂应该是无限的，毕竟你能分第一次就能分第二次甚至更多，但奇怪的是所有人体细胞在分裂平均50次的时候就戛然而止，然后走向了不可逆转的衰亡。 这就是人类衰老和死亡的由来，当细胞分裂50次左右的时候，细胞就将停止分裂，然后人体器官便会衰竭下去，直至死亡。庆枕看着囚笼里那个人继续说道， 我怀疑这个实验室可能掌握了让细胞无限分裂的方法，以此来提高人体的代谢周期和寿命，不过他们没想到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 庆枕将这囚笼里的生物称作人鬼，不人不鬼。 这些人鬼在他看来已经完全失去了作为人的理智，智商退化的与野兽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与智商相比的是，这些人鬼的身体力量和灵活程度却远远超过正常人类，甚至连野兽都无法与他们匹敌。而且野兽都是遵循秩序的，就如任小素说的那样，物种依然有他们的秩序。这实验体却不一样，他们没有秩序。就在此时，那受了四五处枪伤的实验体再次苏醒，他骤然弓起身子去撞击钢铁囚笼，似乎想要用蛮力将囚笼给顶碎。结果这囚笼似乎是庆氏财团特制的，不管他怎么撞击，囚笼都只是略微变形，却始终没有被他撞破。那实验体慢慢不再尝试，而是凶狠地盯着他面前的庆振。这时候洛心与他们发现，不管刚才实验体挣扎得多么激烈，这庆振都镇定得犹如雕塑一般，始终未曾因害怕而后退过一步。庆振将一柄手枪退出子弹扔进笼子里，结果那实验体竟是一口咬住了枪体，硬生生地将那钢铁制成的枪都咬碎了。庆振与实验体对视着，他忽然说道， 记录，牙齿进化，瞳孔细狭，习惯爬行，已不属于人类范畴，疑似经过基因编辑的产物。此实验室已为灾变前火种公司的秘密实验基地。 旁边立刻有人拿出纸笔，将庆人所说的话原封不动地给记录下来。反观洛心宇和刘部的惊讶，其他人好像早已习惯了庆人的镇定自若。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不知道为什么，洛心宇忽然觉得这个在笼子外面一脸平静的庆振反而比那笼子里的实验体更加凶狠。而且这怎么扯上火种公司了？ 拿强光照射的。 有人立刻将探照灯打在实验体的脸上，结果这实验体像是非常惧怕光线似的，下意识的就拿自己的胳膊挡在眼前。 明明惧怕光线，为何今天会在白天活动？是再次进化了吗？或者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在吸引着它，让它宁愿顶着光线也要出来活动？ 这时他旁边有人平静地说道， 他们惧怕光线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曾经身为人的人格无法面对现在的自己，另一种则是基因编辑的序列里有野兽天性。 庆振点点头说道， 这个不急，对讲机问许蛮找到那三个人没有，我猜他们大概是利用你们抓捕实验体的空隙钻进了这张大网里面。 这个庆振竟然已经猜到任小素他们是何时突破封锁圈了，而庆振现在非常想找到任小素他们三个，是因为他想知道那些实验体之所以白天忽然出来活动，是不是被这三个人其中之一给吸引出来的。任小素此时正在一个巨大的商场里面闲逛，这个巨大的商场或许是因为建筑质量非常过关的缘故，并没有因为地震倒塌，只不过外体建筑还保留着，里面的陈设却已经毁坏得不成样子了，不少天花板的吊顶砸在了地面上，凌乱的柜台看起来灰扑扑的，那灰尘落了感觉有十厘米那么厚，那些经不起时间长河冲刷的物品都一一腐败崩坏。也就是在这个商场里面，任小素终于看到了金银首饰，金银首饰已经全部氧化了，柜台上面的银饰全都变成了黑色，只有将它们掰断才能从断痕的位置看到一些银子本身的白色，而金子也会氧化。这个商场里的黄金似乎与地震后天花板掉下来的铁屑接触时间比较久，所以表层形成了一层红斑，但这并不影响黄金本身的价值。银的东西他肯定不愿意要，这年头银子并不算特别值钱，任小素一个人能带走的东西很有限，他必须捡价值最高的东西拿。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有收纳空间的好处了。一个一立方米的空间里能够装多少黄金呢？之前任小素还在忧虑自己以后的收纳空间怎么继续升级，现在不用担心了，这里的金子恐怕足够他颜六元小玉姐高枕无忧的生活几十年。商场里的黄金大多是首饰，而任小素为了节省空间，果断将金镯子金项链强行捏成一团才塞进宫殿。手劲大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啊。不过即便是这样，任小素那个收纳空间里仍然留下了许多的空隙，这让任小素感觉非常的遗憾。最后他只能脱下外套来，用外套裹起一部分黄金来。任小素在商场里还看见了钻石，可是这年头钻石早就不值钱了。学堂张先生说，很久以前钻石是非常昂贵的，但其实钻石的存世量巨大，只是因为某些噱头被炒起来了而已。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不再有人鼓吹钻石，或者到了这个大部分人都更愿意买实物而不是钻石的时候，钻石自然而然就贬值了。忽然间，任小素听到商场外面响起整齐的脚步声，他皱皱眉头，这是庆氏财团的人来了。任小素很清楚，他、许贤楚、杨小锦的存在肯定瞒不住庆氏财团。刘布既然被抓，那就一定会把他们的事情告诉庆氏财团。这时候任小素在商场里面扛着自己用外套包裹好的一大堆金饰，宫殿里的收纳空间已经装得满满当当。甭管许贤楚和杨小锦有没有达到他们此行的目的，反正任小素是满载而归了。也许许贤楚他们是为了超凡者与世界进化之谜而来的，而任小素其实现在打心底对那个秘密并不是很感兴趣。如果这座城市里的足浴养生还在营业，那他可能还会有点兴趣。所以任小素现在想的就是搂到一些金子然后跑路。可是现在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却听到外面传来庆氏财团作战部队整齐的脚步声。任小素皱了皱眉头，重新退回到了商场里面。看来是刘布被抓后已经向庆氏财团透露了他们的存在。不过现在任小素一点都不慌，这商场很大，任小素觉得就算这些作战人员进来搜也很难找到他。更何况这座残破的城市这么大，建筑那么多，就算庆氏财团的几千个作战人员什么都不干了搜遍整个城市，恐怕也得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把整个城市搜个遍吧。庆氏财团的许蛮带着作战班组在满是灰尘的街道上走着，他们已经处于随时准备开火战时状态。因为按照刘布的说法，许贤楚和杨小锦都是相对比较危险的人物，尤其是许贤楚已经达到了 C 级危险级别。至于任小素这个人物，其实大家对任小素的判断都差不多，普通流民，力气较大，有杀人技巧，但威胁性不强。不是许麻和庆枕他们盲目自大，而是刘布也不知道任小素的真实底牌到底是什么。许蛮是个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职业军人，他也很清楚如果任小素只是力气大一点，那么任小素在热武器面前会有多么不堪一击。任小素藏在商场的一个破旧铁架子后面，他确保自己完全处在阴影之中，并且不会被外面经过的人发现。只见许蛮带领的一队作战班组慢慢地从破碎的大门前走过，任小素稍稍松了口气。此时许蛮带着作战班组走过一个拐角后忽然停住脚步，他转身对身后的军人说道， 那座建筑里的一些物品摆放位置和我记忆中不同，有人来过这里，说不定还在里面。 恐怕任小素都想不到庆氏财团里面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作战人员，竟然心细如发而且记忆力惊人。其实任小素并没有怎么翻动外围的柜台，最多只不过碰到了一两个而已，但即便是这样还是被许蛮给发现了。许蛮很谨慎，他先是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从商场经过，等到他确认远离商场之后立马呼叫支援试图包围整个商场。他们小心翼翼地折返回去，其他的五个作战班组也已经靠近过来，他们头盔内的通讯频道 远比想象中的还要方便。许蛮带队慢慢地朝正门走过去，就像是普通的巡逻一样折返了回来，并没有什么异样。他们的作战靴都是硬底的，在水泥路面上走路不可能完全没有声音，所以他们假装正常巡逻是比较好的选择。然而任小素听到这个脚步声的时候，就已经在内心里叹息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他很明白这世上心存侥幸的人都不会活得太长久，如果这时候他还以为对方没发现自己，那就太愚蠢了。这庆氏财团的作战部队突然折返回来，不管他们装得再怎么漫不经心，任小素都明白这一定是事出有因。顿时间，任小素有点心痛了，他将包裹着的黄金外套慢慢放到地上，决定舍弃他们。如今要逃命了，他不可能要黄金不要命啊。即便他现在力气再大，但背着一包黄金终究会影响他的速度，甚至会影响他的平衡性。任小素向来拿钱当做工具，喜欢但却从不沉迷，始终如此。不光是黄金不要了，任小素连外套都不打算要了，因为这时候想要把外套从黄金下面抽出来，都一定会闹出极大的动静。他转身轻盈地朝商场深处跑去，这商场很大，也有好几层，外面恐怕已经被包围了。任小素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试探某个门外有没有人，万一一开门就被人扫一梭子的子弹，估计他当时就凉了，所以任小素要往上面跑。在记忆中，这座商场旁边就有一栋奇高的建筑，这个商场附近曾经便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所以商场也不是孤零零的。任小素不是莽撞的人，许蛮能够通过观察入微的能力发现有人藏匿在商场里面，任小素在进入商场之前也同样会先给自己寻找退路。这两栋建筑之间的距离大概有20多米，任小素有信心凭借自己现在的力量与敏捷一跃而过。许蛮带着作战班组慢慢进入商场楼梯，他们打开了自己的战术手电，一点点朝着黑暗渗透进去。只不过刚进入没多久，许蛮便看到任小素丢弃在地上的外套和黄金。他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确认目标踪迹，目标已发现被我方围捕，正朝其他方向潜逃，目标非常谨慎。 这时候庆诊的声音出现在了通讯频道里， 发现的是谁？ 可能是那个流民任小素，还未见到目标，无法确认。 没见到目标怎么就猜到是那个任小素的？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堆黄金，我估摸着只有那小子才会对黄金这么感兴趣。 庆诊笑了起来，他也同意许蛮的判断，许贤楚和杨小锦的目标明显是静山的秘密，这样的两个人一定不会被黄金这种东西吸引，起码黄金不会是他们的第一目标。谁跑这么大老远，经历了那么多危险与恐惧，结果就为了扛走一袋黄金？如果是任小素听到这话，肯定第一个不服气，黄金那么可爱，凭什么就不能扛走它？之前罗兰和刘布他们说任小素就是个流民，但庆诊并没有全信，他是个多疑的人。即便大家都说任小素只是个流民，但他仍然不会对任小素掉以轻心。也许之前的一切都是任小素伪装的呢？其实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民呢？每一个出现在这里的人都可能是冲着静山秘密来的，都可能另有身份。然而这一刻庆诊笑了，他忽然就觉得任小素可能真的对静山的秘密其实不怎么感兴趣，起码对黄金的兴趣排在了秘密之前。 这个任小素很有意思，抓住他来见我。 收到。 下一刻，庆氏财团的作战部队犹如一条条黑色的毒蛇一般迅速游进了商场。 目标向2楼逃逸，目标向3楼逃逸。 许蛮一直在通讯频道里面更新着他们掌握的信息，这时候他们已经在地面上找到了任小素的脚印。这建筑里 满地都是多年积累落下的浮灰，人只要踩上去就一定会留下脚印。找到任小素的行踪是一件好事，只是许蛮在考虑一个问题，这座建筑总层高有六层，总高度恐怕有30到40米，任小素这么一路逃上去，最终的结果只可能是无路可逃。任小素是傻子吗？为什么要往绝路上逃？许蛮带着作战班组一路向上追去的时候，就在回忆着自己之前遭遇任小素的所有细节。这少年在发现自己等人折返回来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黄金，并且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对方贪财却不恋财，在发现自己处于危机关头之时，没有任何侥幸心理，便放弃了黄金。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可能会带着黄金跑一阵子，发现黄金比较碍事才会下决心丢掉，这是人之常情。然而任小素不是这样，他丢弃黄金的行为太果断了。许蛮已经明白，自己遇到的这位少年对手并不简单，对方有着强大的求生本能，还有非常清醒的理智。而且就算他们要捕猎的目标真是傻子，他也会把对方当作最聪明的人来对待，这是战斗素养。那么任小素一路向上逃逸，是因为那里有什么生路吗？明明就是一座独立的建筑，任小素还能往哪里跑？不对，许蛮忽然想起这座建筑的旁边似乎还有一座相邻10多米的建筑，要稍微矮上一点，任小素说不定可以通过跳楼逃走。之前没有想到这一点，是因为许蛮下意识地认为任小素不可能一步横跨这两栋建筑，因为许蛮他自己都做不到。这里有个思维误区，人类通常会以自己的能力来衡量别人的能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下意识地觉得别人也做不到。但他许蛮做不到，不代表任小素也做不到。许蛮在通讯频道里大声说道， 外围作战班组去封锁隔壁那栋大楼， 现在再去围困相邻的那栋建筑可能有些晚了。只是许蛮有点想不明白的是，如果这任小素真能横跨两座建筑，那么他的力量与速度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许蛮对其他作战班组成员说道， 你们继续往上追。 说完他自己掉头下楼，径直朝隔壁大楼跑去。这个时候许蛮心中已经坚定地认为任小素绝对不会在天台束手就擒，那少年一定会横跨两座大楼。就在他刚刚冲出自己所在那栋大楼10步，抬头便看到任小素从自己脑袋顶上飞了过去。少年在空中的速度快到惊人的地步，对方将自己的身体舒展到了极致，然后轻飘飘地落在了对面的屋顶之上。那一瞬间，许蛮感觉自己好像是看到了一只飞鸟。许蛮深吸一口气，他一边往隔壁那栋建筑跑去，一边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目标任小素的实力需要重新评估，重复，目标实力需要重新评估。 这少年远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绝不是他们通常定义的 F 级威胁目标可以做到的身体力量。许蛮冲进建筑里面，便沿着楼梯疯狂地朝楼顶跑去。然而这时候，所有身处这座破碎城市的人都听到一声巨响，轰鸣声在残破的城市里犹如一圈涟漪般向远方扩散着，像是一声丧钟骤然敲响。许蛮站在黑暗的建筑内朝外面望去，他心中惊异，这是什么声音？似乎就发生在不远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前一刻，也就是任小素横跨两座建筑的那一刻，他飞腾于空中时，忽然在夜空中看到更前方那栋折断的摩天大厦上竟然有人。他本来就是循着折断的摩天大厦而来，所以他现在距离摩天大厦并不算太远。下一刻，他在屋顶上站定后望向摩天大厦的断层，那断裂而又扭曲的钢筋让摩天大厦宛如一只魔鬼的触手般要刺入天穹。那断层上面有个鸭舌帽女孩在月光中凭空具现出一杆巨大无比的狙击枪来。只见女孩一脚踩在断裂墙体边缘， 双手将那杆大狙架在了自己撑起的那条单腿上，上膛瞄准。任小素不知道杨小锦这杆狙击枪是怎么变出来的，他只是豁然看向杨小锦瞄准方向，正好看到探照灯下身穿白西装的庆振。任小素身处杨小锦和庆振中间位置，所以他还能勉强看清庆振那边的情况。原来杨小锦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什么为了探亲，也不是什么为了敬山秘密，他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杀这个白西装青年。之前任小素就深思过，杨小锦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还拥有着自己的情报机构，所以杨小锦提前得知庆振会出现在这里便说得通了。如今在这敬山腹地，杨氏茂女孩终于图穷匕现，展现出了她最强大的杀技。任小素的高级枪械技巧忽然在脑中回旋，他看着白西装青年的方向，远距离狙击目标必须要考虑多方因素，杨小锦与白西装青年相隔的距离甚至已经到了要考虑地转偏向密的地步，如果没有参照物该如何进行狙击？此时白西装青年身旁不远处的洛心雨低着头，长发从面前垂下，随着微风不断晃动。当风在某一瞬间停下来的时候，洛心雨的发丝也停了。任小素恍然明白，就是现在。洛心雨不知何时已经挣开了手上的枷锁，他竟是从浓密的长发里摸出一柄黑色的匕首，刺向庆振身边的保镖。那保镖不进反退，他手中亮起的白色光芒犹如两柄扇子似的朝着洛心雨绞杀而来。旁边的刘步都吓傻了，他没想到自己认识的洛心雨像是忽然变了个人似的，以往那个娇滴柔弱的洛心雨去哪里了？这不会是谁假扮的吧？洛心雨手中的匕首像是艺术品似的，可在他纤细的手中看起来充满了力量感。周围的作战部队见此情况都纷纷举枪朝洛心雨所在的方位瞄准，如果庆诊的保镖不敌，他们就会立刻开枪封锁洛心雨的路线，防止洛心雨刺杀庆诊。可洛心雨并不是为了要杀谁，他似乎只是为了给杨小锦争取一瞬的时间。不管是庆诊还是保镖，亦或是那些作战部队成员，都没想到那最终的杀机在远方的摩天大楼之上。洛心雨只是佯攻了一下便转身退去，短短一瞬时间便退入身后建筑里的一片阴影之中消失不见，就仿佛他在那片阴影里打开了一扇能够跨越空间的门。那是洛心雨的能力，恐怕就连任小素都没想到，在他们的队伍里竟然还藏着一位超凡者，而且是演技最好的那一个。这变故让所有人都应接不暇，然而此时庆振豁然转头看向摩天大楼之上，他感觉太阳穴在刺痛。轰的一枪，杨小锦那狙击枪口的枪火像是一头暗夜火龙，骤然绽放出一抹血色。那保镖余光中看到枪火便立刻放弃追逐洛心雨，回到了庆振的身边。保镖所司的职责是保护而不是杀敌，保镖怒吼道： 狙击手！ 杨小锦与庆振之间的距离让保镖争取到了时间，子弹虽快却也只是相对的，当距离被拉长后，即便子弹击杀敌人也需要跨越漫长的空气与黑夜。只见保镖用自己的身子挡在了庆振的身前，而那手中两柄白光扇子正正挡在自己的胸前。他本可以尝试推开庆振，可庆振是普通人，想要推开他还是太慢了。时间犹如静止，一枚巴掌长的狙击子弹在空中撕裂世界，它旋转时带起的力量让空气都扭曲，穿透夜空。探照灯的光柱把庆振身边照得如舞台，而那枚子弹却像是穿透了光柱的间隙，跨越千米来到了舞台之上。砰的一声，那枚携带着巨大旋转力量的子弹与白扇子相撞，那白扇子一点点地破碎开来。在某一瞬，保镖甚至觉得自己可以看清那巴掌长的银色子弹上面有什么花纹。紧接着子弹卷入肌肉与心脏，进而穿透过去带出放射性的雪花。这枚跨越上千米飞来的子弹竟然相继打穿了这位超凡者的能力与身体，才最终掉落在地面上。 那两面白色的扇子很坚韧，却依旧抵挡不住死亡。血液在空中飞溅，只是刹那间的功夫就将庆枕的白色西装染红。那白色西装上的点点血迹，就像是刚刚在寒冬里盛开的梅花。可直至此刻，庆枕都依然平静如常人，就仿佛那枚子弹不是朝他迸射而来。 可惜了， 庆枕叹息道。旁人也分不清他说的可惜是指自己死去的那位超凡者保镖，还是指自己那一身白色的西装。寻常 7.62 毫米口径的子弹在枪口时动能可以达到2600焦耳，而 12.7 毫米大口径子弹甚至能达到15000焦耳。但其实如此简单的数据依然很难让人很直观的想象，当一枚狙击枪子弹击穿你的时候，力量到底有多大。庆枕的保镖是超凡者，让人很吃惊的是，就在各个财团大肆抓捕超凡者的时候，庆枕竟然将超凡者收为己用。这一刹那间，这位声名昭著于财团之间的庆氏镜虎，站在探照灯的中心处，就宛如身处自己的舞台。他弯腰捡起地上那枚子弹，笑道： 哼，暴徒终于盯上我了吗？ 庆枕身边的人愣了一下，竟然是暴徒出手了，那个隐晦间传说于财团圈子的组织。庆枕转头看向刘部笑道： 身为经纪人，竟然都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超凡者，你也真够蠢的。安心去吧，这个时代没有废物的容身之地。 只见庆枕抓住刘部的头发，竟是徒手将那枚巴掌长的子弹给扎进了刘部的眼睛里。刘部仅仅发出短促的痛呼，便没了动作。庆枕双手鲜血淋漓。此时此刻，任小素站在屋顶，他呆呆地看着杨小锦一击不成便立马起身收枪，丝毫没有拖泥带水，就仿佛他已经知道即便自己再怎么开枪也很难再有杀死庆枕的机会了似的。下一刻，狙击枪的枪口调转过来，竟是瞄准了天台上的任小素。任小素似乎都能察觉到对方在瞄准镜后的一丝促狭，任小素当时就慌了： 你他妈没完成任务不应该再补对方一枪吗？瞄我干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